前坐好不好？因为我们那个这样的话对话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不光是讲到这一次来，崔牧师特别请我说，不光是讲圣经的真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几年在牧养教会的过程中，我们学到的，我们失败的，然后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成长的一些经历，都希望在这个讲座中能够跟大家分享。所以的话呢，如果坐得近一点呢，让我感到你们教会不是那么大。我一到你们教会，我就感觉我们小一个 size 啊。我们教会正好能坐150个人，所以我非常适合，就是对150个人我们教会比较满了。然后你们这一大，我就去自己觉得就是说找不到那个落脚点了。好，谢谢。我这两天的时间呢，就是崔牧师问过，就是说正好你们教会的很多同工都在，有一些人在查这个教会论。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教会也有一个主日学，正好也在上教会论。其中一件事情呢，对我特别感恩的，就是在教会论上课的过程中，这些弟兄姐妹现在已经那个课正好是不是我带的，是其他弟兄姐妹，我们当时用的跟你们教材大概类似的。然后呢，就在讲到我们教会正好有一部分教会的牧养教导各方面，然后他们就自发的，正好我带别的课，所以他们可以很自发的评论我们教会的长处和短处。评论过程中就说，哎，我们教会的关怀可能比较缺，然后就看我们教会去年一年，比如说有多少人访我们教会，然后留下多少，然后他们就自发的开始了一个这个关怀的网络，就是 really from grassroots， 对我来说是 surprise。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可能几年前我一直想做的，但是呢时间没有到，神的工作到的时候呢，我就跟崔牧师讲，我说真的是神要做事的时候呢，既然在主日学的课程不光是对教育的理解，他马上就来说我们教会哪个地方可以改变，然后他们就谈到这个，就是有些 fruit， 我可以看到说，真理借着圣灵的工作可以达成他在教会中的荣耀的旨意。所以呢，我们这次我就是说，可能跟上次讲神的国度会有一些差别，因为崔牧师特别要求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会分这个。除了主日的讲道的话，有四次的讲。那么今天晚上呢，主要的时间呢是来看整个教会的意向、侍奉这一部分，作为整个发展教会生命和侍奉的第一部分。然后呢，到了明天，专门有一部分呢会讲教会的培训，就是真理的装备和敬拜团契，这是明天是下午和晚上，对吧？然后到星期天的上午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是教会的传福音的部分。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在教会牧养或在一个神学机构里工作是很不一样。教会在教会牧养，我就发现是可以看见 front line， 你经常看见就是人的出生、人的死亡、人的挣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 Sinclair Ferguson 的一个什么会，然后我们就可以问问题嘛。 Sinclair Ferguson 原来是 Westminster 老师，我们就问他说，Why you always had some pattern？ 就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他借神学院工作5年呢，就去牧会10年，然后又到神学院。我说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在神学院只是从来没有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意思就是说 there is no blood， 就是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这种生死这种争斗的这样员工。那我可以体验到，就是说在第3000亿年我们一些神学的制作，然后在真正的这个福音的工厂里头呢，我觉得上帝是塑造我每一个人成长的一个机会，很多弟兄姐妹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思想整个教会，神对教会的托付，教会的侍奉，尤其是讲整个的，我都会讲到教会的使命。就是在这四讲里头，我觉得如果一个教会不是被上帝的意向、使命来吹逼的时候，不是以恩典和福音来 driven 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总有一天，等你们教会坐满的时候，你们就不再关心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教会如果坐满，我们要不要第二堂？就是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挣扎。我们又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很好啊。崔牧师说有一个什么 OPC 的教会要到你们的聚会，好了，你们也不需要请英文牧师了，所以你们的所有都免去这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只有这样的很多的挣扎。典型的华人教会哈，那在这个里面，那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我先给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崔牧师跟我都很熟悉。这是我们在过去的5年，现在已经这个教材仍然还在用，已经交给了大陆的弟 兄姐妹。但当我们在这个几个主要的城市培养这个这种代职侍奉的工人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程，这一级的训练呢，我们从圣经的概论，然后福音是什么，基督的人生，你可以看到这个功能基本上是把圣经的纵览，我们的个人的救恩跟基督联合，然后教会是放在第四课，然后呢领袖的成长。但是所有这些做完以后，最后有一件事情，所有这些铺垫都是为这件事情，教会的职堂，就是教会的增长和职堂，这个资料我就删掉了以后，整个福音的扩展和上帝国度的彰显，因为上帝他乐意选择教会来荣耀他的名。神的国在哪里最显著？一定是在教会，因为只有上帝的子民会来敬拜他，其他人还不服呢，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想从这几个方面，然后我在讲的过程中会插入我们教会和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的例子，尤其我们教会在北美这个环境中，就希望大家明白这样的。所以你们呢可以任何时间来插入，我们是有我一段可能会有讲道的部分，然后很多是讲座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有问题呢你们随意的可以打断，好不好？我希望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你们来想教会的拓展和教会的意向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当这个开始一个职堂的时候，这个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查经班开始算，对，然后成立教会，85，很有历史的教会哈。所以这个这是不一定是从查经班开始的，所以我们对教会的观念跟查经班的观念，这两年你们都已经有很多的变化了。随着牧师的不同的牧师道出来，大家就发现说教会跟查经班是有差别的。那差别在哪呢？可能参加过这教会论的人都知道。那么我们呢今天呢特别想来想一下教会，神对他的教会的心意，然后尤其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和新约的使徒对设立教会的呼召。最后呢，我们最后再来看，那我现在呢，特别是想要直接进入这个，那个意象的部分呢，我待会儿到后面讲。就当我们来思想教会产生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问题，想试试。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的，没错，是我搞错了。对，我在这儿讲。所以当这个我们来思想教会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放下来，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他在开始的时候，谁能想耶稣基督最经典的对教会的定义或者对教会的期盼？哪一段经文啊？就是新约里面，其实真的不光是就是说基督徒要向非基督徒分享他们的信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或者说彰显上帝国度的方式，我刚讲的是透过建立可见的教会。那职堂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来表现。所以呢，这个作为教会是上帝国度的最彰显的地方，也是上帝教会的前哨，也是大本营，我们都成为大使的。你知道两国征战的时候一般都是派大使出去的，那基督徒呢就是被从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被招出来，然后成为做大使的，然后成为这个前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这个人数加满的时候，上帝的国度就完成了。所以这个前哨从前刚开始的职堂到最后变成大本营，然后有一段时间可能会萎缩。所以有一个人说 Church is the primary agent of the Great Commission。所以这个 agent 很重要，就是我们想想我们每一个人，你多少人喜欢看那个 24 的那个电视剧？我挺喜欢看那个 24 那个不同的 season。 你不看了只看中国电视连续剧的那个 Jed Bauer 他就是一个 agent， 当然是不死的 agent， 他每次都是在很关键的时候就出现了。其实我们就是那个 agent， 上帝的形象。 所以当上帝把我们救赎出来的时候呢，整个要实现这个国度的计划的时候呢，教会就是实际是他的这样的一个 agent， 这样的一个动因。因此你如果来仔细看一些我选择的一些经文，耶稣基督和使徒对设立教会的呼召，从旧约这个教会就开始了，不过到新约呢就更加的清楚了。因为教会的定义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是招出来来敬拜上帝的。所以 church 教会在旧约叫 assembly， 在教会你看到旧约中就是说他们聚集，那个就是 assembly， 那新约就是 church， 就是一举不是这个 building 我们都知道了。所以这个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国度的彰显的缘故，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旧约的期待，所以他这时候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是耶稣基督当彼得向他承认他是教会的主宰的时候，救主的时候，他就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你是那个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要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在讲什么？当然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彼得作为使徒整个合在一起成了教会的根基，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当说捆绑，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就是福音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谁们进来靠什么进，刚刚唱的永生门打开就是福音。当我们来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个奥秘在末后的时代揭开的时候也就进来。所以他说捆绑也是这样，就是当在地上你们所如果他拒绝福音的就是被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在地上释放的就是透过这个福音的钥匙呢，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神把一个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的，总是天大过地的，但是竟然当福音临到地上，当耶稣基督这个君王已经来到地上要完成的时候，他竟然先说你在地上做的事我在天上要 honor， 看到吧，这是一个因为他已经来到这儿。所以当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绝对不能小看。这没有说是查经班可以达成这个，他说设在教会上，然后呢这是很重要。那么对于北美的华人教会呢，我们从查经班的历史是很荣耀的历史，但是往往会忘记这个正规军的重要性啊。所以呢在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第十七章是作为大祭司的祷告。在他这个祷告里面他就说，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的，你所托付给我的事，托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就是在讲这个教会的事情，他为教会流血的事。所以到了二十八章的马太福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个大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了。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真正看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君王，我觉得跟我们的属灵生命很有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我们教会我在聊天的时候，就有些人就对基督徒的身份呢总是有点模糊，然后我就突然想一个例子，我说你如果你是胡锦涛的儿子你觉得怎么样？他说那当然，他就觉得不得了了，就开始晃了。我说但是胡锦涛我说算谁呢？如果跟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君王，所有的人都将来要向他跪拜，然后如果你是上帝的这样的儿子你会觉得怎么样？他好像打了一份兴奋剂一样的哈，就是说至少他原来没这么想过，他只是就是觉得很天上事情都是虚无缥缈的，就是地上是看见的，就是因为看见地上的事情这个荣耀的程度。然后圣经讲到说耶稣基督当他受死复活的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件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前面的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传福音也好建立门徒也好，我们在说所有的侍奉的时候其实都很难有力量，因为不过是 human exercise， 对不对？真的是这样的。好，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使徒行传给了我们很多的早期教会的 pattern， 在今天的教会仍然是适用的。比如说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我整个的这几次东西呢就是按照这个四十二节的。如果你打开经文，那时候这段经文在这个使徒行传42、43，谁能念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重点， 他特别讲到教会的各种功能，对不对？使徒的教训，你们有没有翻到这段经文的？有人念一下吗？你念一下。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 阿们，谢谢啊。后面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来自这个四十二节的很开始的，他讲使徒的教训，就是刚刚听说的教义，就是教导，使徒的所有的教导，对旧约的解释产生了新约的，当时正在写的部分，然后彼此的拨饼圣礼，然后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团契，这是我们教会的功能，对不对？这些功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具，如果我们不能够用这个功能，特别是工人中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和神的话语的工作的搭配，我们真的就是很难达到初代教会的。初代教会为什么会有人惧怕，会有说最后说神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在那里，是这些功能，刚刚这四大功能在他们里面透过信心发动出来，产生出这样的功能。由于河南的教会有一度是很兴旺的啊。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知道，按照这个耶稣基督升天上告诉他们的，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见证。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我们要这样来分的时候，你看到说他们不光是在耶路撒冷建立这个群体，接下来福音带了撒玛利亚人中间，接下来跨越到外邦人中间，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故事。但这些故事呢，当你走过的时候看今天的这个，我们都是在这个像地极的传递的过程中。那么有一件事情在这里要提到，就是在安提阿建立教会。安提阿当时是个大臣，是当时的这个第三大城市。如果说罗马第一大，应该是第二大是 Alexander， 第三大就是在安提阿。安提阿有犹太人、外邦人汇总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成为非常重要的。当然，保罗在那里也不是偶然的缘故，所以那个地方的教会产生。对整个普世教会的宣教产生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麦迪森你怎么看你们的麦迪森？麦迪森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学，对不对？这个大学毕业的人怎么样？将来在什么地方侍奉？现在世界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数中心，而大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我们都说过，在安提阿不光设立教会，马上安理长老，保罗一年之后就回到那安理了。我们教会除了牧师之外还没有长老哈。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过去教会的成长过程中，安利长老是一个很大对教会的一个祝福，不然我就不能跑出来，他们可以讲道，然后他们也可以出去侍奉。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教会的工作，刚刚提到四个方面，至少这里头包括未得之地，就是外面的福音的外展，施洗我刚圣礼，教会的教导，然后呢建立新的教会，挑战众长老继续与这个神同工，这个是在使徒行传中可以看到的一个特征。这是在今天的教会实际上仍然在这样做，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华人教会在北美相对会有点边缘化，我们可能不在一个更大的肢体里面，我们可能只会看到我们有限的群体，往往会有一点这个。但如果你到大陆去，或者说在一个主流的文化中间，你可以看到他们很有计划的在职堂，尤其是一些对福音中心的教会。那么如果使徒行传是把教会的初代的历史做了一个缩减的话，保罗怎么看待建立教会的事情？想想保罗写的书信，他去过三次宣教，包括他最后一次第四次宣教手铐带去的，几乎他是走遍了每一个重要的城市。我们认为只是说保罗自己个人的那个，或者说神对他特殊的需要，因为这是要实践神的耶稣基督的应许，福音要传遍天下， 从一个角度来说，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如果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福音在那个时候开始达到了世界的中心。所以当他来说他到达罗马的时候，保罗的心里的安慰是极大的。所以他第一次只能到小亚细亚，第二次到了希腊，然后再回溯一次，最后一次就到了这个罗马。所以保罗的书信往往都是在战壕里写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明天会讲敬拜哈。但是保罗以弗所书一开始是要告诉我们拣选的教义还是敬拜，应该是两者都是。但是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充自发自对上帝的赞美，上帝永恒中的伟大，只是开始只是放在一个角度而已，来争辩上帝拣选人还是不拣选人，就失去了整个保罗在一开始向以弗所教会来讲的时候颂赞荣耀归给三一真神的那种那个 power 那个 glory。 然后所以我在想象他是一个保罗真是一个就是一个将军，但是呢又是一个神学家，所以他每一个书信都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但以弗所书呢是我们今这一段时间可能要做的比较多的。在保罗的书信里头有几节书信反映出他的这个愿望，你看在罗马书他讲到他怎么样传福音，他说自从我从耶路撒冷直到后面这些地方到处传基督的福音，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你的地撑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最后呢他要说什么，如今没有地方可以传的，当然那时候印度中国还没有。他在讲什么，就是在罗马帝国圣经中旧新约圣经很多时候传遍天下的时候是在讲罗马帝国的统辖的天下。所以真的从一个角度来说，在罗马帝国已经那时候已经达到了，因为在一个部落里有一个人信主，福音就到了那个地方，虽然没有到最后的完整，但是已经说从一个角度来说可以说福音那时候已经传到地极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中心的地方，核心的地方。所以他盼望去西班牙能够去。好，那么保罗的意向这三件事情总结一下，他一个目的要在万民中荣耀上帝，他一个负担是每一个族群他都希望有自己的教会，然后呢能力呢就是福音自己改变人生命的能力，施工是那个途径。所以呢在一般书信里也有彼得说过很多，那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在启示录里面，咱们要一块念启示录，请念。看到那个各族各方历世历代的圣徒在这个天上的这种敬拜，将来要在新天新地里敬拜，这个是在启示录里给我们一个画面，这是在第七章的。如果你再往后看的话，在十一章讲到一件事情，说地上的国要变成什么，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整个要翻过来在新天新地里头。所以呢因此这个翻转的我刚讲动因是什么，就是教会，武器就是福音。所以有一个人写过这个 Upon His Rock 来写的这本书，他这样说，他说当你把教会职堂从新约中去掉，这是职堂做一个策略去掉的时候呢，你几乎可以说你把这个福音的管道就去掉了。所以呢他说无论是信徒还是门徒当年开始建立教会用他们的策略的，其中在第一个世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用职堂的方式。如果耶稣当时走遍各城各乡是一个小的 prototype， 整个使徒就给我们一个大的画面，开连锁店，就是开连锁店麦当劳 不对吗？我当时用这个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哈。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就他的这个策略就是建立每一个桥头堡，在中国大陆就叫什么根据地，对不对啊？了解这个中国大陆就叫红色根据地，我们这个是天上蓝色的根据地。然后呢，因此呢，整个的使徒有一句话在使徒行传说 ，They turn world upside down， 他们把这个世界搅乱天下。中文翻的有点这个好像比较负面，英文翻的是把世界翻过来，就是这些使徒们，就是 upside down， 就是因为这些前哨产生在不同地方，开始让人们看见，透过教会彰显出那个生命的力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所以神的能力呢就透过教会来出现。好，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你可以看到投入加入教会不是一个 option，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 mandatory。 我一个 RTS 老师叫这个Grodel， 他写了一个文章，然后把它翻译在那个教会杂志上。他文章叫说 Six Doctrine of the Reformation， 对哦不他不是英文是第六个唯独，因为我知道宗教改革只有五个唯独，我们都知道的哈。唯独什么？教会应该知道的哈，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他说实际还有一个，就是说几乎如果你要再罗列一个，就是对教会的重整，就是说唯独教会不能那么说了。因为使徒信经历是讲我信教会，当然跟信基督不是一件事，他是信教会是神透过他来聚集来荣耀他自己的。如果你把这个去掉，其他东西都不是一个 embodiment of Christ， 就是没有一个道成肉身在这个地上来彰显基督荣耀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前面的都有，没有教会的话，不是上帝的心意。好，所以投入教会，在大使命里头有两件事情，不单是给他们施洗要做门徒，或者说不光是让他们做门徒要施洗，因为在不同场景下，我会把这个地方不一样，因为有的在北美有一些。就是带人信主绝志就完了，然后呢不为他们施洗，有的人就指望他施洗然后走了也不管，这两件事都要做的。因为在使徒行传很多地方都特别讲到受洗意味着什么，加入教会。我们教会有这个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原来也有教友 membership， 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真正把这件事情当成事儿。然后呢，我开始做牧师，2004年，我们就说，这个是圣经中的教导，为什么呢？为什么两那个3000人加入教会要记在那里？为什么到了后来，保罗的书信里说，写在名册上的寡妇你们要照顾，先照顾神家里的人，然后照顾外面的人。人如果不能照顾自己家里的人，比外面的人更糟。就是他看神的大家庭的时候，是有一群人是上帝托付给他教会，在花名册上的人。那啥意思啊？我们加入一个。什么 Sam's Club 我们还都就也在签字的哈，那教会为什么不要加入呢？所以我记得我在我们那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会主席在我们教会信主了，然后呢他就说，牧师啊，他从其他地方来，牧师为什么要有这个会员呢？我说你担心什么呢？哎，大陆你知道哈，我们大陆来基督徒都怕这个体制化哈，你要被归到这里头该怎么办？然后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倒不怕体制化，反正上面有一套我下面有一套哈。然后我说这不是这个，然后之后他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个。然后我就给他讲这些道理，其中我说你做学生会主席，那学生不是学生会还有一个这个会员哈，一年还注一次册呢。然后他开始说，哦，不光是属灵的方面，因为我们是肢体，那个 membership 是从教会出来的，不过别人盗用了就是了，因为 member 就是肢体，不过中文翻出来成员肢体，就是这个中文很难翻这个哈，不知道怎么翻 member。 英文的话 member 就是手指头啊脚指头啊，就是我们的肢体嘛，所以这里头本来是这样的。所以很重要的是要加入这个有形的教会，然后更重要当然是在无形教会，就有形的教会反映出。所以这里有提到说，有的人就是说把觉知为主信主，这个很重要，没错，但是呢如果没有在教会中带领他做门徒，生命没有翻转，这个是不是真正得救的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么还有作为教会呢，当有年头的教会，我为什么问你们这个教会呢？就是因为你们是有年头的教会，我们教会有10年， 你们如果从八六年、八七年，已经多少年了？每次都有上有下，对不对？神可能借着一段时间复兴，然后有些 discourage， 然后又呼隆隆起来，对吧？但是有上有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也会集中精力搞我们的内部建设。你们现在厕所很好啊，我都想到这来。我们那个厕所是很老式的厕所，然后你如果要做任何装修，你马上就会有 city code， 对吧？马上就要你做什么，所以我们也不敢动。那可是呢，但教会注意呢，当你有年头的时候，你内部的压力往往是很多人呢关注自身内部，而不是关注这个世界上的需要。真的，这世界上需要其实是很重要，因为神，我刚刚说了，要把这个世上的国什么，要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不然他就不是上帝了。所以呢，教会呢，在这方面呢，会有的部分呢，就因为注意这种内在的压力呢，失去了对使命的关注，会不会？肯定会的，因为这是要做的事情。崔牧师反正读了很多的学位，他到时候会带你们一步步走。另一部分呢，就是说，在不断植堂新的教会呢，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方法，因为这个方式呢，真的是能够在这些新兴的城市或者新的群体中呢，产生满足这些人真正的需要，属灵的需要，达成上帝的心愿。从他 felt need 变得这个，我为什么这样讲哈？我自己有点受刺激。我中间讲一个例子，我们在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呢，有几个神学生在我们教会，其中有一个叫刘牧师，他现在有。然后我们就讲了，我们因为去中国职堂培训，然后崔牧师一块去。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就学习到职堂的策略，也是鼓励那些人。但是我每一次回来都非常 depressed， 因为一去大陆，你看那个教会，你带领他们。装备他们，过两年他们教会分堂了，然后又变了很多了。然后呢，你回来我们教会呢，又还是那些人。不过唯一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我们教会变化很快，我们搬进那个教会到今天已经大概就十个人，不是十家了，就十个人是一样的。2007年搬进去，所以现在做的一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了。所以那当然你福音还是在做的，你们大概情况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如果五年你不去传福音，就自己死了。你就是为了生存也会这样做。但是你总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那个我跟那个神先生在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个食堂是很重要的策略。这个呢，他不光是像我们这么说一说，我们教会一直想说再植个堂哈，正在找啊，或者就是到其他地方去帮别人，然后在附近呢一直找不到没有合适的。结果呢，这个刘牧师他到了密西西比去了以后，他们那个教会就在那边的那个原来远志明读的那个学校，然后那边一个华人教会20年了没牧师，那个就更糟哈，比你们情况差太多了，就没法跟你们比了。当时那个床，你们是非常好的教会了哈，现在。然后呢，他呢去的时候就一团糟。他是什么样呢？他娶个俄国太太，那别人说那这个肯定没戏的，我们教会的牧养。结果他去了就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有一些人分离出去的，跟他们和好。如果是，然后那些人。都羞辱他，刚才他很年轻嘛，结果呢，他说这也不是为我的缘故，他接纳这些人，最后有一些人真正发现他是为福音就回来了。第二件事情，他又去做学生工作，带动了教会整个的，因为那有很多的 under， 密西西比，什么密西西比 college， 也有500个中国学生跑那地方去，你都不知道那鸟不生蛋的地方竟然有500个中国人在那儿，那 Wisconsin 就更不用讲了，所以呢，他呢。第三件事，他就是到其他的查经班，然后带领他们，然后他就开始他们 regional conference。他就是说，我们就是想要到中国就行了，美国大概没戏了。但是他就看见这一批大学生跟我们原来的研究生不太一样，别后现代的一些孩子，他向他们开始传福音。然后去年我们就请，今年请他到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那边没有什么 under， 但是我就觉得，就他这么做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2年前有一个机会要在底特纳建个教会，那现在呢，他们有个查经班，我们跟他们也联系，所以我们的 leadership retreat 也邀请他们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当你这么教导别人这么做的时候，你看见跟听见不一样，跟想又不一样。因为有一句话说什么，听见只有40%的功效。你先听我说哈，如果你看见有60%的功效，如果你参与呢有90%的功效。刚刚我们祷告会就看到有没有5、6个人在祷告哈，那 Wisconsin 来 Medicine 的这些学生今年已经都来了，那这几百个人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见他，你不会有什么 passion， 除非你看见他。你如果跟他参与，接他们到你们家里，跟他吃几天饭，那个感受很不一样。这是一群不同的人，跟我们教会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神也放在你们放在这个地方，绝对是对你的一个护照，是不是？是不是？不然你们教会在这干嘛？是吧？肯定哈。新的会众接受新的，所以我就鼓励那个崔牧师，我说你原来鼓励我，现在我鼓励你，就是说你先带领人去 convert 几个这个后现代的90年代80后，然后呢把他培养出来，然后他就可以带人。真的，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你要知道他们用 QQ 啊，用 Skype 啊，他们怎么去哪里玩啊，就跟你是不一样，你就比较吃力了。你必须要像保罗一样，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但是不要失脚就是了哈。你看，透过建立新的教会，比老的教会更容易适应文化的环境，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新的族群呢，往往他们有新的语言，你要去用。所以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我的 mentor Stephen Childers 呢，他是 RTS 的这个Deming Director， 他这样说，他说 Church Planting 就是教会职堂嘛，是一个开始和建立这样的一些过程，是吗？透过建立本族的文化上相关的健康的成长的能够再生的教会。我发现那个再生，我现在真正意识到，你如果不生出来一个，如果你带一个人信主，你会关心他；如果你真生一个教会，你就关心那个教会，是一样的。你生一个是一个，生一个教会呢，是至少建了一个树。如果你生出一片教会，就是一个林子了。所以，如果教会华人教会如果有这样的理念，就真的是对，无论是在中国在北美，都是一个很大的回到圣经，我们讲归正嘛，就是归回圣经的这个楷模。那么，一个使命性的教会应该怎么样？当我们要塑造一个教会是使命的时候呢，可以这样简单的定义，它是要让这个教会的使命是上帝子民为神赢得这个世界而设定的教会。教会一开始就必须是一个 missional， 是宣教型。我讲不是说你们差牧师到中国去宣教，到其他讲道，就一开始教会在没有钱的时候，没有教堂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使命性的。不然你不早早把这个 DNA 植在教会的血液里面，教会最后就是死。这是一开始要在里面的，不能是说我全都有了，能开车的时候18般武艺都有了，都已经晚了，那时候你已经走不动了。一开始就要做的。所以教会是被招出来的，从这个世界被招出来一群信徒。教会是神救赎出来的使者，我刚刚提到是神透过教会要 roll this world， 就在使徒在以弗所书这样讲吧，他为教会做元首。所以我们的团契，我们对世界的服饰，对文化的相关的宣讲，就是我们的方式，就是这一部分。我们的透过教会的成长对社会产生一个影响，是透过福音来实现的，不是透过强权，也不是透过其他的方式，也不是透过妥协，就是透过福音的。所以当一个使命型的教会你来想的时候呢，你如果要为神赢得这个世界，成为神国的子民。刚刚读完使徒，这不过就是总结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启示录，对不对？万族万民嘛，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现在已经看见这个今天的人，保罗如果今天在今天看见这个景象，我觉得他应该很高兴。一方面这么万族万民，但是他一定可能发现很多未得之地，他肯定可以发现未得之地。所以在彼得前书他这样来说，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蒙了连续。在讲什么？他把旧约中一股脑的属于上帝子民的东西给了新约的教会，原来好像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新约的以色列人， 一股脑的给了我们，就是在万民中做祭司。你知道在旧约中，你知道有个道的陶城，对不对？然后呢，立位人是分在什么中间的？他们会在分在不同的地方。立位人做祭司是在当时以色列这个民族中间显明上帝他们做祭司。但是最后就在那样的时候，在立位记之后，在生命记就怎么说了？你们要将来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以色列人整个要在全球做祭司。今天这些预言就在我们这儿做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光做祭司，做君王，做先知，我们真是这样的，不是吗？所以我们是属了这样的，有了这样的位分。刚刚说我们的教会有两个叫 Esther， 都是做了 Queen 的，真样。所以呢，保罗又彼得又接着，不光说这个，他又提醒我们说，我们又是一个寄居的，这是教会很难把握的。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一方面我们又要说我们跟在这个寄居者，就是跟他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强调。所以从这个角度要特别强调教会的光和盐的作用。这是我最非常喜欢的经文，说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来宣布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这些经文很熟悉，因为弥赛亚的那个亨德尔的里头就唱这个嘛，他要做王，对吧？就是这个，就根据这些经文来唱的，所以都很熟悉的。所以对于这个使命性的教会，从理念上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说，教会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使命是什么？就是颂赞他的荣耀，敬拜他，荣耀他。所以教会的使命从一个角度来跟人终极的目的是一样的，是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乐。所以你以他的是为一念。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说那句话？他说我难道就是他爸爸妈妈说你怎么今天跑了不回家，还记得路加福音说这个，他说我难道不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吗？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被 adopt， 我们真的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我再次肯定这个，就是总结这前面讲的，教会宣教是教会目前每一项事情的目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在这个问题我从 Tim Curran 学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教会有不同的 department， 对吧？有成人教育，有宣教，还有儿童，还有什么敬拜，然后还有什么儿童，不过反正你可以把教会所有的事工，还有管钱的，管饭的，各种各样的。刚刚的弟兄是要拉那个椅子还是拉什么？OK， 但是我们这么分这个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分这么完了以后，忘了我们所有东西都是 mission， 我们就错了。哦，那个 mission 只是这个宣教部做的，因为我们被放在这个世界，被他救赎以后，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把这个世界翻过来，变成上帝原来所创造的心意，被救赎的。所以宣教是目前每一个工作，所以你很多好的事情不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把我们的每项活动混在一起变成一个教会，有不同的部门那几个功能，而这些功能呢都是要达成宣教的使命，塑造这个教会往那方向走的。所以你清楚你的使命，你每年都要做调整的。宣教是教会达成敬拜上帝的方式，宣教上帝既是这是 Piper， 我从 Piper 里抄来的啊。他说为什么现在有教会呢？为什么要有 mission 呢？因为最终的 worship is not there， 所以我们现在要有 mission。 所以他宣教既是达成敬拜上帝的方式，敬拜上帝既是宣教的目的，又是动力的来源。刚刚那个姐妹领诗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教会敬拜是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敬拜是有传统诗歌也有现代的诗歌，然后特别唱到这个传统诗歌的时候呢，领诗的人经常就唱的短一点，就是说把那个本来有五段四段的就变成两段，然后我就要再回去给他们再补课。我说你唱这个目的就要唱全了，短诗你就唱短，那个古典的诗歌你要把它唱全了。刚我唱的时候我真觉得那个荣耀的十字架真是把你带到那样的光景。这张图你们很多人应该看过，有没有看过？崔牧师肯定看过，就是在一个教会个体教会的，这是大概 世界各地的统计，就是这个样子。五年一个教会就到 plateau， 有的人两年就到 plateau。 你们有个教会叫 OPC 教会，对吧？美国教会在这聚会，说说据说他们十月份就要变成一个独立的教会了， the particularized church。 有些教会一 particular 就 plateau 了，因为我们都有了，已经按那个长老有牧师了，万事都好了。所以大部分的教会呢在五年就会这样。所以我经常用这个图警告我们教会的这些领袖们，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到十年了，从刚开始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教会有没有再可能这样呢？还是就真真就被埋葬？你们教会多少时间了？所以你们现在，你们现在是走这条路，对不对？哎，我是真的盼着很大的信心，说你们教会是这个哈，不是这个哈，不然我们就不来了，是吧？对吧？真的是，就是说，但是呢，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我们真走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种生物周期不可避免的。所以不断的更新，新的人被培养，然后不断的差遣出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还有多少时间？还一个小时，不太好，你们不累哈 ？OK， 那我就待会后面会讲，就是我们教会的更多的例子了。就是我们从失败中学，刚刚这是一个，就是说现在目前的西方教会，韩国教会都是这样，都会有这种。那么我们怎么从失败中学呢？至少说翻新错误，不要犯老错误。那这里头有一些这个 New Beginning 在他的那个 Renew 那本书里头，他提了几个教训。第一个呢，他说教会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改变，就是变得不容易改变文化，最终失去教会的使命性。就教会呢，因为要做一些调整，改变了文化，最后我们就适应那个文化了，都非常舒服，最后呢不断是往前在挑战，因为这个总是做不完美，你总会面临新的挑战。但如果教会很满足现在的状态，你就会失去这个教会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使命性。第二个，他说英国的教会对我们的借鉴，就是说英国的国教呢，当时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是牢牢的屹立在英国的，长久不变的教会传统，对周围的文化也可以产生，兼顾了教会，同时呢，它也被双方这样兼顾的。所以当文化什么呢堕落以后，教会也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哈，我在这地方讲，那个 Richard Pratt 他被邀请，就跟 Tim Keller 一样，好像邀请到英国去训练他们怎么传福音。然后呢，他就那这个美国的牧师至少比英国的牧师还强一点，还传福音哈。之后为他们，他问他取经，取经的时候呢，他就说呢，sorry， 有那个，那他说该怎么传福音呢？他说他们最头疼的就是穆斯林到了这个，到了英国。然后他说，那你们有没有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呢？他们马上就吓得不了，他说我们怎么到那儿去呢？怎么可能呢？就英国人觉得是好像那些向穆斯林传福音简直是一个，就是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他说那你就将来你的儿女，他就对我，他说你既然害怕，将来你的女儿就嫁给穆斯林了。我他们更害怕，就是说那你不去爱他们，不去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就说啊，那你来训练我们怎么样传给他们讲福音。他们真是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适应那个文化以后，就会出现最近那个挪威的事情，是吧？是在挪威还是丹麦？是挪威吧？在中国，在出现那个高铁那个事故的时候，正好是挪威枪杀了100多人，还90几个人，就是一个极端的这样的来看待。所以这个它的文化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保护，然后真正对外面没有那个冲击力了。在印度的教会，这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印度是一个这个阶层性很强的，因为受他这个佛教的影响，所以呢即使那里的教会呢建立的时候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就是说他必须教会很多的东西呢马上就跟周围的文化不一样，但是做的不好呢又跟周围的文化一样。我听到这样一个例子，其实蛮悲惨的，就是一个宣教士到了印度。好的例子也很多，就现在目前印度其实蛮复兴的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在那个传统文化里，他就受那个文化的影响，然后其中有一个孩子呢，就是属于连体的孩子，就是 脚跟脚连在一起的。然后呢之后这个宣教师就问他说，这个孩子能不能治他，是不是因为金钱的缘故？然后那个牧师说，待会儿跟你讲。他说不是金钱缘故。他说什么缘故呢？他说呢，我们有好多这样的孩子，这种孩子呢都是前人，就是他作孽的缘故，前面作孽做出来，你现在不让他做这个，就把他这个如果打开的话呢，这个孽呢就会到其他人身上，就佛教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呢他说这是一个牧师，他肯定受的基本的训练很差很差，就完全是受他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对当今人都很难想象，说这个孩子他不是没有钱，而是就是说做了这个，万一做了手术这孩子健康了，然后这东西会传到别人身上。他说他现在在pay他的 price， 说他前世的罪孽要牵着他来付。所以呢这是个基督教的牧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很危险，太危险了，这福音的最基本东西都没了。所以这是在印度的教会，那中国的教会我相信我们了解的更多。这个目前的美国就是这样，英国是这样，就是美国的纽英格兰就属于这种情况。英国的教会就是教会已经失去了基督教的核心，就是那个福音，因此呢周围的环境呢已经变得不一样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教会呢仍然以为它是占主流地位，但是实际上别人已经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了。这两种都有，一种就是自由派，还有一种是有福音，但是他没有办法鲜活的对现代的人来传讲。这是一个现在所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教会没有适应它新的环境。那对我们华人有什么启发？你们觉得有什么启发？我们是不是有面临的，一方面向文化妥协，一方面呢又没有做相对的适应？能不能给一些例子？你觉得在你观察中，也不一定是这个教会，你可能走过不同的教会，有没有一些你们的观察？对，怎么跟八零后、九零后人传福音？你现在你是七零后吗？对，我看你挺年轻的。对，你们喜欢什么？对，除了这个还有呢，他们可能更喜欢互动一点，然后还有什么喜欢参与还是不参与？对，我觉得就是说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人其实参与感是蛮强的。就在我们教会我发现，就是你如果让他坐板凳的话呢，他没两天就不来了，他比我们的参与感要强。但是呢他们的长性不太好，就是属于这种忽高忽低的哈，这个是年轻人嘛。就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哦，这个倒是，这个还好，又不知道今天晚上不来了哈。对，所以教会必须老要问一些问题，要问我们在服侍谁，我们的对象是谁，然后对新的信徒要进行门徒培训，然后组织好这些人去。崔牧师已经有一个宏伟的计划，现在车上已经跟我讲，可能没跟别人讲。对，就是真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圣经，认识我们的文化，认识我们自己。真的我们的环境在变化，变化的非常之快，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感性的好呢？又不一定，对不对？古老的福音，新的表达的方式，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想的。所以有几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启迪，第一个呢是要使用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和词汇。你像我们刚刚进到教会的时候就听不懂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语言，然后等我们熟悉了这些语言以后呢，我们就用这语言，然后你用了其他语言都觉得好像不对了，但是这个语言其实是很重要，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说一样的一件事，对不对？让别人也可以听得懂，让基督徒听懂，也要非基督徒也听得懂。还有一个，按他们的本相来服侍他们，他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那基督徒的这个出世和入世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张力。怎么样像一个出了世界脱污泥而污染的，又像一个入世也有 iPhone 然后也用这些 technology 但是为上帝的国，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事情，这是基督徒永远在有挣扎的。 那我下面呢想花点时间讲，就是我们教会来做的。那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呢，在这个各个方面呢，我们就特别的就是说注重，就是说从神学中提炼出来的东西以后呢，能够在实际的运作中呢，也是坚持这些结构和这些渠道。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君王祭司的这些，我们都这样做，那我们在小组也这样做，我们在我们的课程设计也这样做，我们在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中也这样做。我到后面会具体再讲的更多，但是这个原因我今天要打个根基，这个原来可能讲过。比如说我们对于上帝的启示，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块，对不对？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然后把普遍的启示呢，又可以把它分成两块，就是神在世界中的启示和上帝形象人作为一个启示。罗马书讲到，就是说我们是作为他神的显明，显明在我们心里，我们人作为上帝的形象本身是一个启示。所以这两件事是特殊普遍启示的分别。那圣经中启示的这个都在这个圣经的都，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构成了神向我们要说我们人类世界和上帝是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君王祭司的这个理念呢，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说先知是把标准，也就是圣经的标准教导意向分享给教会，所以往往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有这样的功能。当同时另一部分，君王他是一个把一个理念然后化成一个具体的步骤，就像一个是一个哲学家，下面是一个什么科学家 engineer， 他一定要像崔牧师这样修东西，他要给你把东西要做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往往是君王的这个特征。所以这教会中的长老执事在这里头是参与很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能够 execution， 一个人是不是有智慧的来把事情能够做下去。接下来这个是祭司，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存的空间里头来敬拜神、关怀、赞美。所以在这三个角的话呢，实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主日的情况呢，有的时候在这方面是很多，然后呢这方面有一些，这方面也不少，这方面就比较少。那我们究竟这些功能能不能在我们一周里头是比较平衡的，这对一个教会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包括一个人的成长都很重要。有的人他某的恩赐是强烈在某个地方，但是他必须要跟别人搭配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从启示论里，然后再发现说在圣经中，我们都知道你们在教会一段时间都了解君王祭司的国度。所以在宗教改革中，全民皆祭司呢，我认为是针对天主教把祭司升为一个台阶。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是今天的环境呢，应该说全民是皆祭司皆君王皆什么皆先对言先知的。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有普遍的，就是我们有特殊的位分，有一般的位分。你们如果你们在读这个 Dr. Clowney 那个 Matrix， 他就讲有 General Office 和 Special Office， 但是功能目标全都一样，只是责任分工而已啊。所以这样的两个，那我们在我们的要理问答里面，我是因为是长老会的，所以我现在可以很正常的用这个小要理问答。在小要理问答呢，我们教会是在我们的周报后面会每一个星期会轮一下，让大家就潜移默化的了解这个。他们就敬拜完了以后会念一段，就是一年我们是走威斯敏斯里小要理问答，第二年呢是用那个海德堡，一个从上往下，一个从下往上。那么比如这一节里头就告诉我们什么样，就是第24、24问，就是基督怎么样执行了先知的职分。因为我们要执行这个，我们总是步耶稣基督的后尘，所以呢基督是执行先知身份，是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就是我们要然后向我们启示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先知性很强，透过上帝的灵和这个。所以我在讲道完了以后，我就一个祷告，就是说祈求上帝 seal the word of God， 然后呢能够 make it fruitful。 就然后呢我就在鼓励我们的长老们，你们要查验你们教导的 fruit， 查验你们教导之后产生的圣灵的果实。这个我觉得是我这两年刻意注意到一件事，你是读一本书里发现的，全都是泛滥的。接下来你来看祭司的， 基督怎样即行祭祀，这是在教会中我们的每次敬拜我们唱诗都会讲的很多的。基督执行祭祀的职分是一次将他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上帝的供应，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必须继续为我们代求。现在耶稣在哪里为我们代求？在天上哈 Ascension。 就我们在长老会里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叫 Session。然后有的人我问他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因为长老会的这个老会呢叫 session， 比较属灵的人就跟我说，因为耶稣基督 in the session， 就是他在天父的右边已经开始治理了，所以我们按着他来治理。那有些人就说，哎呀 session 就是 business 用语，就是我们在一起开会就是 session， 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用语的，我不知道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样解释的？ OK， 赶快，这是老牧师。那在这个君王的职分上，基督执行君王的职分在于降服我们或者征服我们，归向他，统管并保护我们，抑制并战胜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多少人喜欢这个？他降服我们，大好的事情啊，不然我们就灭亡了。这个君王是为我们征战的，你知道哈，在古代的那个君王的描写里头跟今天的君王不一样，今天的君王是都躲在后面的，有很多的保护。古代的君王成吉思汗打仗怎么样的，自己是冲锋陷阵的，大卫打仗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个君王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时候，在以弗所书里表达的就是说，他作为那个元首牺牲复活升天，从天上赐下所有的这些福分，天上的各种各样福气给教会，就在讲这件事，他掳掠了天上的东西给了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然后打胜的这个仗。所以呢，当教会来看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跳过这些。所以先知呢，我们都知道是做宣扬的部分，祭祀做什么，在教会中很像团契的工作。然后呢，君王呢有很多的服事，具体的服事。那你在这里边先知经常是来宣扬传讲基督，把这个在世界中他关注什么呢，讲述真理和真相，宣告上帝的荣耀，根据圣经直直面对我们世界的弯曲，把它变直，这是先知要说的，他透过说来讲的。你看到这个旧约里的先知和这个最清楚的最后的一个先知，旧约最后一个先知是谁啊？是约翰，对吧？就是我讲从旧约的约结束，因为耶稣是第一个，不是从那个圣经旧约，耶稣讲了，我们在天国里，我们现在都比是约翰大，就因为他是旧约最后一个，又是新约的一个开导。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他就是讲很多的事情。那么周公和牧师呢，他在他这本书里头，把教会的功能，或者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功能，你都可以这样看。如果你在工作中这样看待，你在教会里这样做，你在家里是这样治理，所以呢，他这样分的，我觉得分得蛮好的。他把说自然界、人类界、神学界来分，就是说属灵界了，人类界、自然界就是物质界。所以你看先知的职分的时候呢，你们所有做科学家的举手，你们在做先知的职分，对吧？亚当那个给动物命名吗？所以你看原学人类的这个系统神学或者神学可以在这儿。那么君王的职分呢，是应用科学，工程师都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法律在人类界里使用，教会的如果治理往往是可以画在这儿。那么祭司在这个自然界就是画家啊，音乐家，如果在这边是人伦学、伦理学，到这边的神学家这一类的话呢，就应该归是我们的团契。所以这个图其实对我挺有帮助的，所以因此呢，我现在就把这些跳过去了哈，后面我就不讲，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地方要讲，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待世上的结构的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它的结构，但是圣经中有时候呢是把那个结构倒置，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君王的职分。还记得耶稣来的时候说，我来是什么？要服侍众人，然后为羊舍命。那所以呢，我有一次参加一个 workshop， 他们来讲的时候，就比如说，哎，这个上面是国王，然后高层阶级、中产阶级，我们大的中产，然后贫穷阶级，我们向不同人传福音，这是很好的一个结构。但是接下来我们就问他，你的方式是什么？ 那他仍然是接纳这个结构的，但是实实上呢，上帝是倒过来倒三角，他是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国王是在下面来服侍众人的，然后是耶稣基督来服侍这不同的人。所以呢，这个结构呢，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为什么说 upside down the kingdom， 真是这样。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能够相信他是宇宙万物的君王，都没有按他的本相，都按他的什么外表来认他。然后神呢就乐意用这样的事情让一些人就什么，就是说聪明反而聪明误。我们讲在哥林多前书说过很多，讲让智慧的人呢就变得愚拙，就是上帝的愚拙，也就在讲这件事情，就整个倒过来的这种侍奉，道成肉身，宇宙万物的君王，就是道成肉身整个的奥秘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在侍奉中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代，因为只要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可能会。所以君王的职分呢，是要用这一切的神给我们的能力来扶持真义，然后直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反映出天国的慈心。好，那我们教会呢要像要做，我们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巴不得是这样。那有一本书叫健康的教会，它其中有一些罗列的东西我想给大家讲一下。那么它总共讲了健康教会十条，然后我就把它归纳在五条里头。因为我们都知道教会有五个功能，这个不同的人都能总结，在圣经里都有，我们都把它称为什么 worship， 对吧？你们教会用过这个对吧？ W 是 worship， 就是第一个。然后 I 呢是 instruction 教导， F 呢就是 wives， 来我说错了，就是缩写叫 wives。 W 呢是 worship， I 呢是 instruction， F 呢是 fellowship， E 呢是 evangelism， S 是 service。 所以这样很容易记，我们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都是他的 wife。 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姐妹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 wife。 所以呢在这个功能里头呢，敬拜里头，敬拜真神里头，他特别强调这个，说上帝能力的同在和上帝得到尊崇的这种敬拜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他讲如果说 fellowship 就是那个 instruction 叫造就门徒或者装备门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在一个 learning 的 community， 在一个群体中的学习和成长。因为一个人在家读圣经和两个人一起读不一样，两三个人在一起读又是不一样，那个圣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然后属灵的操练是在这个，我们的主日学不光是一个自己成长知识，也是一个属灵操练练习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讲这个 F 呢是团契，对不对？所以这个团契的主内的团契，它有这样一个是蛮有爱心的关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祭司的这个工作很明显。然后还有跟其他教会之间的关系，附近的美国教会或者跟其他的华人教会的关系，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教会，所以团契的时候不能只是说只是一个团契，是教会一个功能。那么传扬福音 evangelism 这里头第一个是要有外展的事业。你们谁能说出来在 Madison 有多少华人？ Bill 应该知道，可以问统计吗？有没有去统计一下？我们在教会职堂中可以找到一些，如果你有愿意花时间，可以找到他们密集的地方。将这里有多少大学生和研究生在那个 Madison？ Why we don't do this？ 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很好，我们就是要有一点外展的事情，就至少要知道这个有多少数字吧。当然数字知道了，如果不做没用的啊。但是至少说你看见这些人，因为有的时候数字对人有影响的。最近我们教会知道说，就佛罗里达教会发现说有一批中国劳工到 Bahamas 去建体育场，就刚开始3000人，后最近要来10000人。所以那个佛罗里达教会就联合起来去到那边，特近的，飞机票也很便宜，就很快就可以到 Bahamas， 然后向他们传福音。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想派他去看一看，结果他在瓦尔斯工作，瓦尔斯罢工，老板说他们都要工作很长时间，他去不了，所以这个就没办法看见。我觉得是需要看见，同工的灵 培养也是要有一种外展的视野，尤其在这个方面我来讲，服侍这个世界 service， 所以这个是要有智慧，有责任的管理教会，最后呢要把资源能够用得好，能够慷慨的，包括文化的更新。那么教会不是这几件事都能做好的，你们教会能不能讲讲你们教会如果这五个方面，你认为你们教会目前哈，在这个五个方面如果选两到三个做的比较好的，选一个吧，先我来问哈，你必须要选一个，就是说再差总是矮子里拔将军，或者说将军里头再拔元帅，你总得要选出一个来。所以就你现在我来一个个做 survey 哈，有一个人帮我来点一下哈。敬拜真神方面，就是在我们的主日的整个的敬拜，从诗歌讲到信息，这个你先想一想哈，这是一个，有多少人选这是第一的，一二 OK 啊，不错哈，感谢主。别我要数一下，我要数数字，放着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个，哇，这很大的数哈。接下来门徒造就，一二三四五六 OK， 就说这个是做的，认为做的好的，或者说是认为重要的，都可以在这举哈。团契，主内团契，你不能不举手的哈，你要是不举手的，你今天晚上不会坐在这儿。团契你认为好的哈，有一个姐妹两个，你看姐妹都还一个弟兄，不错，四个五个，有五个哈，比那个刚刚又少一点了哈。敬拜，然后六个五个，传扬福音呢，没人举了，不至于吧？好像没有 OK， 有一个的，就是说，因为他刚刚没有敬拜，他没举手，他举了传扬福音。刚刚祷告的时候，他跟他太太，我们一块为新生祷告啊，至少他是认为这件事在做。服侍世界一般都比较差，华人教会，因为我们觉得老美他们已经太舒服了哈。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服侍，就是咱们就说华人来说，就 underprivileged 的一些人，对吧？可能餐馆打工的啊，或者不同的人。所以呢，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们教会跟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呢，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三件事。我们接下来看讲我们教会哈，我把这个跳过去。这个前提我就，在讲这些功能性的时候，渠道的时候呢，都仍然是已经有一个教会论的前提，就是相信。哦，对，现在就马上要讲，那我就现在讲了。我们教会呢，在这个五个里头呢，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我是跟他们只差一年，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叫“有爱的家庭”、“真理的注释”、“基督的见证”。你听完这个，你知道能够放在哪里？这三个。对，有爱的家庭，基督，有爱的家庭，基督的见证。基督见证，然后呢真理的注释，这是我们三个。然后呢现在我待会再讲啊。所以当我们在我们教会形成这个理念的时候，刚刚我提到这三个角很重要，就是圣经对教会使命的教导，然后领袖的背景、恩赐、呼召、我们的经历，这些要match。然后呢我们对我们的对象、特定文化的需要有一个解析。所以这三件事情就是构成了我们刚刚讲的，这是先知，这个是祭司，这是祭司，这是君王，对不对？君王是对一个情形要了解，这个祭司他是经历性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教会这三个呢，正好是在这三个方面走。我来走到这个，我刚跟崔牧师在路上的时候聊，就是说。我知道他，我们这个改革宗背景出来的人呢，在教义上都是蛮清楚的。我们都是认为这是我们的长项，这也是可能我们对普世教会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的弱项呢，可能比如说祭司性的啊，或者君王性的啊，不知道哪一方面会弱。所以呢，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头呢，我就发现很重要的这个 reciprocal， 就是说互动，人的一件事情 是透过理念的产生，然后行动，然后心的改变，这三个可能对不同的人开始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行动者，他就说，哎，这教会挺好，我就爱参与，然后在这个参与过程中，做事的过程中呢，心被改变了，然后听道听进去，这实际都是道改变了。那有的人是愿意思想，他先思想，举一个例子，他比如说奉献金钱，他先想明白了十一奉献，他就开始做了，做了以后呢，当他这么做他真感觉是对的，然后呢不好的时候就觉得每个人没有十一奉献的人都是偷神的钱啊，就他可能会变成 critical self righteousness 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我讲的就是说，有的人是因为先那么做了，他可能不懂十一奉献，就是教会这么说，他圣经上还没查呢，但是教会这么教导，他就是甘心乐意先做了，做了以后再从圣经一看，哦是这么讲的，他就肯定了他的经历，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把锁，都是一定是从头脑开始的，但大多人像我是这样从头脑开始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所以当我们的教会来接触不同人群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是从做事情开始的，有的人是就是说柔软的心开始的，他的情感方面比较丰富，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我们要注重的。那我们教会呢，这个2004年我开始在这里，就是我们那时候租的一个美国教会，那时候我们的人还比较黑，就大概我们那时候的人最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5月份是我们教会建立，所以我们就那个时候正好是5年，我们照了张相。然后等我们搬进这个2009年呢，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现在的人数跟这个大概没什么大的变化，就是说从我们进去的时候30-40个人，40-50个人，然后到这个时候我们进去教会2-3年以后，就是大概有就是成人80个加上孩子跟你们差不多的 size， 我们现在大概120个人的教会。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刚刚你们问到一些情况呢，我们教会是有一些定义，我要来解释一下。我们教会是这样来定义我们的，我们奥兰多华人教会呢是持守历史性的福音信仰。我在这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Historical Christianity 就是说这个是有历世历代承传，我们就是相信有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这些 Church 的 Creed， 就是这些教义的。然后呢我们的意向呢是透过建立教会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来彰显不可见的上帝的国。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是要把上帝的国要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意向。如果这个事情跟建立教会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没有彰显上帝国度的荣耀呢，我们就少做。这就是当然什么事都可以挂上了，只不过有优先次序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那我们产生的价值，刚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我今天在这个飞机上碰到一个 Assembly of God 的一个 pastor， 然后呢他去度假，他们也挺有意思，教会他自己建奥兰多最大的一个 Assembly of God， 大概是有上万人。结果他中间又出去了，又搞一个新的教会，有5000人。他们教会的意向跟我们很像，你别看 Assembly God， 我们觉得他们过分的哈。他叫他们的 church 呢叫 Church in the Son， 就是在上帝的儿子里的教会。Loving God, loving people, affecting world， 爱神爱人，服侍这个世界和影响这个世界。这是很多教会用这样的。那我们呢，就是用的是说，让父神的大爱，我们就说有爱的家庭，就让父神的大爱透过他所爱的人彰显在这个大家庭中。这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爱是最大的，因为兴旺爱。第二个呢，反映出真理的注视，信心的部分，成为真理的注视，传扬纯正全备的神国度的福音。这是我们第二个。可以说，如果第一个是爱，第二个呢是什么？信，对吧？第三个，依靠圣灵能力更新做基督的见证。我可以把它称为盼望，因为在这个时代中，这个见证是反映出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当一个人得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的见证。这个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兴旺爱来表达的。所以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或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教会我后面会讲比较多。那我们教会呢，在这五个方面不能都做好的。我是看那个 Chodo 也讲，Tim Keller 也讲，他说这五个功能里面哈，很多职堂学的牧师都说你能够做了两样做好就很好，但是呢因为这2-3样做好呢都会触及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们刚刚那么多人敬拜做得好，这教会是很有盼望的。 因为这是你们的 engine 啊。然后因为这个做得好，如果能把其他的做好的话呢，这个教会是很有希望的。那我们教会呢，你可以看到刚刚我讲的这三个重点里头，敬拜真神没有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作为重点的。那么我们教会呢，来看我们的功能，五大功能的时候呢，我们是透过这样的创办的中英文敬拜，每月有一次联合举办，就是说讲中文翻英文，下一次讲英文翻中文，然后呢其他时间我们是分开的。然后呢我们把周间的祷告会作为敬拜的，基本上呢这个时间呢，我细节到时候再讲好不好，今天有没有时间，我今天大概讲一下。然后呢我们的团契呢，就是有不同背景的小组，然后呢其实把弟兄姐妹，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加入团契呢，他还没有在教会的生命脉搏里头走，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主日敬拜很重要，但是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肢体的关系，不然的话就很难成为我前面讲的肢体。第三个，这是我们教会一开始很重要的，现在仍然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改革宗教会，大概这个都很强，所以建立不同层次的装备。我们是有三个层次，再加上慕道班，我们每次都是四门课。我们明天再多花时间分享讲这个，怎么把这个整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教义再揉在一起。这个侍奉，就是在讲这个传扬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是强调个人和整体的力量。你们教会是两次的，好像聚会，大的聚会，然后还有不断各种各样的哈，我们也有类似的。有一个教会在宣教上呢，除了本地的之外呢，我们是把我们的宣教分成两部分的，有一个 local 的叫 evangelism， 就叫布道部，然后也叫宣道部，宣道部是管佛州以外的叫宣道部，佛州以内都叫布道。然后呢就是这个是这样分，然后呢我们宣道基金现在是15%，再加上5%的那 mercy， 加了有20%的钱是给出去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根据什么来评价这个人呢？一个他是不是建立教会的，是不是跟神学教育有关的，这样如果这两件事有关的我们就支持，因为你不可能支持所有的。这就是我们传福音最后一个是这是服事的。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最差的，就是我们把中文学校给关了，把它做的。但因为现在为什么不需要了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了解很多的中学都开始有中文课了，原来是没有这个功能。现在如果社会办了以后，我觉得教会不需要办这个，这个 service 就不太需要了。然后我们的 community 已经做了很多中文学校了，教会已经不需要这个 service， 如果没有别人做的时候可以来做。因为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办中文学校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目标不清楚的时候呢，很多人我们下午办中文学校，上午呢孩子作业不来敬拜，我说这个怎么回事呢？然后也不要求这些其他的慕道友要求参加教会敬拜。我们现在就规定，如果教会办一个什么样的活，你必须参加敬拜才能参加这个 club。 比如我们办要求 club 你要来参加，必须参加上午的敬拜，不然我为什么教会办这件事情呢？对吧？因为我不然的话就是我们随便做一个就什么都可以，那也可以 prof， 就是这是我觉得蛮重要的。那我们教会呢整个的个动态流程是这样的，我们把它称为飞机的模型哈，飞哈，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的 fellowship 嘛，然后 evangelism 和 instruction， 这是我们教会的核心，而且我们的价值。在这个图画里头呢，这是个飞机的图画哈。刚开始呢，我们有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学生施工，现在开始有一些老年人的施工和餐馆的，但餐馆比较弱，有长辈的施工，还有英文施工了开始。一些餐馆奥兰多跟你们都不太一样。然后呢这边就是个人的代理信徒。那么有两件事情要，这个我就搞得不太清楚，我来念一下哈。当这两个是尾翼进来的时候呢，要把人吸引进来的，透过一些事件，比如说迎新，我们去漂流，或者是 BBQ， 或者一些乒乓球比赛，我们有团契杯的。然后每一个队呢要求你到外面找高手，你一定要有一个慕道友参加 OK，你必须要有这些东西，他才能够有人的。接下来呢，我们讲就是团契呢，小组也是带人改变，包括我们的儿童啊，因为华人是一个关系型的，所以呢，很多人信主是在团契里的信主。 所以这两个是我们透过这个具体的把他们带进来，然后在教会中这一栏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们教会做的最强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就是敬拜、讲道和祷告的这一部分，因为这个是 heart， 这是 engine， 这个东西如果做好的话呢，那么这两边都可以飞了，这是机翼的两边。这边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会员课程，和这个受洗班的课程。就是如果外地来的人，他到了半年、一年，喜欢这个教会，我们就邀请来参加我们的会员课程。然后我是这样讲的，我说我作为牧师，我不可能每次讲到讲我们教会的很多的核心的东西，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们这四次课或两个下午，我说我把教会的心脏打开给你看，哇，每个人都想参加哈。不是的，不容易拉的，哪是？我就叫我们秘书去追啊，一个个去追，然后有的人就跑了。那但是参加过的人呢，其实他们都有收益的。他说：“呀，原来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啊，重生啊，就是说基本的核心的教义，我在那地方讲，然后让他们也分享他们原来过去教会的经历，我也可以学到他们在其他教会的长处。那这是把他们纳入教会，接下来就很容易让他们参与侍奉，这两个是同轨的。”所以呢，这时候就把他们分在不同的侍奉小组，在一个教会中侍奉，我觉得是有纵向和横向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你像现在放影像的这些人，小组是一条线；还一个呢，就是在主日中的那个纵向的线，就施工团队。如果这些团队架起来以后呢，他们参与以后呢，整个就会成长。那主日学就做这个，装备带门徒，这个是带他们的。那么我们这个都在主日学来做 leadership training 呢，实际上你们星期三我们没有，我们放在星期天下午，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星期天整个主日嘛，你就下午刚开始不愿意的，我们是软硬兼施，有些人在外面打乒乓球，然后呢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开始练习，有的人在唱 choir， 就是大家慢慢就是已经有一个文化，就是说早晨到这儿来，中午吃完饭待在教会 is okay，就是说不是觉得是很糟糕的事，一天都浪费了，他开始 enjoy 这个关系了，就是在这里头聊聊天，讲讲家中的家常，然后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生活的living community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有 leadership training 一个月一次，那么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再生同样的教会 reproduce， 如果你真培养出来的人一定要把它送出去来做，所以这个图画呢相应的就是我要这张图，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呢，把这张图交给大家，在我们网页上有，我把这张图讲完了今天就完了，不算晚吧。好，这张图呢是这样的哈，我把它分了三大块，这张图呢是静态的基督徒的生活在教会中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教会基督徒自己动态的，这是基督徒成长的途径，这三张图哈，我一个个来讲。这张图呢，我为什么叫静态图？就是说，这张图是沿着以上帝为中心的，我们把这张图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教会和个人成长的途径。我为什么把教会放在前面呢？是因为做《使徒信经》这个课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信经》很有意思，他什么都讲完，再讲教会，最后讲个人救恩的。然后我在发现，比较早期的教会的系统神学呢，先是讲教会论，然后再讲救恩论的，就是 individual very interesting， 就元老从来没想，就是说，所以他们看的这个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并不是说谁好谁坏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次序。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把教会和个人的这里头这个十字架中心的上帝耶稣基督圣灵是中心，我们做的时候呢，把我们教会的价值全放在这儿，这个图很多地方都有，不过我们就把它customize， 中文怎么说，就是量体裁衣哈，哟对不起，量体裁衣，这里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的祷告敬拜是向上的，然后教导是向下的，就是教导和讲道是往下的，敬拜祷告是向上的，对上帝，然后呢上帝的话从上面下来，然后我们透过见证呢，这是我们的布道，看到我们讲基督的见证吗，这个价值然后这边这个义呢是有爱的家庭，弟兄姐妹的喂养透过的实践，透过具体是在团契中，所以我们服侍这个群体，这是这样两个，最后呢 这下面是真理的注释，所以这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你如果看到祷告、见证、团契，然后神的道，这三个，就是说这四个正好你看到可以说是初代教会的。我们刚念到这个四福音信经二章四这个42节的这段经文，然后放在我们教会里头。所以你们教会呢是这个很强的，应该是。那我不知道祷告会怎么就那么点人，还都敢举手。对，但是我讲的主日敬拜，我刚才讲实在是我们在祷告上都会比较弱的，真是比较弱。这样的一个是我们一个静态的图，如果停在这儿呢会有一个问题，这个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但是我在发现呢，就是加尔文的教义里头会讲，以上帝为中心的同时又是你越以上帝为中心越容易发现这个人，对吧？他一开始的时候你越认识自己越认识上帝，他说他甚至我都不知道哪个先开始。所以呢，所以就说你越认识上帝越认识自己，所以反过来你再反过来把自己放在中间看这张图，基督徒的门徒呢的平衡的生活，就刚刚我前面讲过了，正确的思想，然后正确的行为，正当的情感。我们教会我们就把它通俗化，我们叫想得对，感觉好，然后呢行得正，反正就是说越通俗呢大家越容易了解。就是这是我们在这里头就强调说，一个正统的人信仰呢一定是基于这个，我这上面基于圣经的历史性的福音信仰，就把我们那个放在里面了。然后呢行为呢是行出与救赎恩典相称的美好行为。然后我们的情感品格呢是称为经历圣灵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正当的情感、正确的行为和正统的信仰呢，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有个平衡的一个人。这是我们对希望我们的门徒是这样的 model。 同时这里有一个警告，因为耶稣有很多的警告，耶稣讲地狱比天堂还多啊。所以呢这里头我们就把希伯来书的这句话说，他所管教的是他所爱的，然后包括他修剪，所以我们强调弟兄姐妹的悔改、信靠、顺服、更新，这个是在这个里头的，这是一张动态图，经常是悔改、信靠的一个生活。那么这张图呢，是让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长期的视野，看你今天、明天、两年、五年、十年以后的图像。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其实都要想，你如果在公司里，你可能应该是想说你的职业生涯吧，你是走哪个路线？是做管理的呢，还是做技术的？可能有不同的人在公司里是这样想的哈。那实际上在教会里其实也是，我们不是讲那个，我们是讲跟基督联合的生命。如果你们上过教育学都知道，如果核心来说，以基督联合对在保罗的神学里头非常重要。什么东西对保罗来说都是 in Christ。 所以呢我们这张图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跟基督有关的。所以第一部分呢是与神无关的这种人生，从后面呢越来越光明的生活呢，都是学习与基督联合，接触一些果子的人生，接触更多果子的，接触更多果子，接触更多果子的。所以这每一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原来微信主的悟道的阶段，到这里变成重生归正的信徒，接下来尾声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然后成为教会的仆人领袖，或者被呼召出来在教会中兼职或者全职的来服侍上帝。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课程呢都是按照这个来设计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阶段就把人带上信主，有这个阶段从刚刚从初心栽培变成这个成熟的这个门徒，然后从这里变成这个教会的能够服侍的领袖，包括组长啊、执事啊。那这边呢我们把我们的长老们都是认为是要这样，你不管代职还是职，所以我们是这课程也正好是有这些类别，都是这样针对他们的。我明天再花时间来讲这个。所以现在你们都没有问问题哈，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年纪跟你们看上去差不多，就是说职业是有一些大学教授，有一些在西门子工作的工程师， 还有一些护士、医生，还有一些家庭主妇，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然后偶然会有一些就是餐馆的人来到我们，一般都待不长，就信主了然后就走了，或者就办身份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一些 counseling 的意识辅导的事情。对，跟你们应该比较相像的。还有一些就是探亲的父母亲嘛，对，然后经常有些父母亲信主，他们已经来回美国好多次了，终于信主，最近有几个。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你们这我都崔牧师说这大概有博士学位的比较多，可能比我们要多一点，我们奥兰多是旅游城市，玩的人比较多。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比如我们的请问啊，哎呦，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尝试，做的还不是很好，但是就是有几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我们有一个英文牧师，我们的孩子们，我先讲就是他们先成功的方面哈。这几个孩子无论是去了 Ivy League 还是去一般的普通大学还是去基督教大学，他们都很爱主。现在还没有一就是当时就是在教会中信主的，然后在栽培中我发现他们这个根基很好，所以他们到那边就参加教会参加查经班，无论去 Rise 啊去不同的这个呢，就发现我发现就